轻轻摇，天晴别忘带草帽。下雪了，天晴了，下雪别忘穿棉袄。下雪了，天晴了，天晴别忘带草帽，带草帽。 听到的是1987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在那个全国人民都同看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的年代呢，为他们演唱主题曲的刘欢也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他的很多歌迷都是通过这些他演唱过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来了解并喜欢上他的。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也是他同一时期，也就是1987年刘欢为经典电视剧《便衣警察》演唱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 几度发雪雨过激流。 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几次落泪，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 欢的歌者之路大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他通过外国歌曲演唱比赛而进入新兴的流行音乐圈，很快呢凭借着演唱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部电视剧《雪城》和《便衣警察》的主题曲而一举成名。在这一时期呢，他还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显露了他创作方面的才华，像最早的《磨刀老头》《你是一面旗帜》等等。第二阶段呢，是从《北京人在纽约》到《胡雪岩》，刘欢进入到了创作上的一个高峰期和演唱上的黄金时期。除了担任歌曲的绝大部分的演唱之外呢，刘欢还包揽了全部的作曲，有的时候呢还包括作词、编曲和制作。他的创作呢具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在流行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在演唱上呢，他进一步成功地融合了不同的声乐艺术的演唱技巧。接下来我们会听到刘欢在第二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两首歌曲，分别是《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以及电视剧《胡雪岩》的片尾曲《曲折》。 可江山真一改，情义无价义无报，天将仇敌开，奈何路会心 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我是贾悦。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呢，为您安排的算是刘欢专场了，一起来听刘欢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之前我们介绍说，有人把刘欢的音乐之路分成了三个阶段。我们刚才为您送出的呢，是他早期的几首歌，从《好汉歌》《你是这样的人》到《60年代生人》这张专辑，是刘欢音乐之路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歌曲演唱上，刘欢又攀登上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台阶，他处理作品的能力高度娴熟，对多种反差很大的作品具备了超强的演绎能力。在这一阶段，他更大胆地探索和尝试。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以下的两首歌曲。首先让我们来听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而拍摄的大型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的主题曲《你是这样的人》。 是这样的人，这首歌被刘欢演绎的非常大气，同时呢感情很含蓄很深沉，令人荡气回肠。而我们接下来会听到他为电视剧《水浒传》而演唱的片尾曲《好汉歌》，又是完全另一种风格了。 星星参北斗啊， 嘿嘿参北斗啊，神仙请教一探究啊，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嘿嘿全都有啊，水里火里不回头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呦嘿嘿嘿嘿呦嘿嘿，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嘿嘿参北斗啊，不分春夜一碗酒啊，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嘿嘿全都有 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哎哎儿呀， 哎呀你儿呀，哎哎哎哎你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呀你儿呀，嘿嘿儿呀， 嘿呀你儿呀，嘿嘿嘿嘿你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这首《好汉歌》采用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广为流传的民歌曲调写成，高亢、简练、有表现力，能够反映梁山好汉的性格行为特点。因此我们在刘欢的演唱当中呢，也听到了豪迈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下面时段节目最后，我们会听到刘欢老师在这个时期、这个阶段所发行的专辑《六十年代生人》当中的一首翻唱歌曲《怀念战友》，也希望您能够继续锁定 FM 九八六来继续收听刘欢的一些经典作品。 天山脚下是我美丽的故乡，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就像那哈密瓜断了瓜秧，白杨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当我与他分别后，就像那肚带悬挂在墙上。

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越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刘欢演唱和创作的歌曲，同时呢也来了解他本人以及他的作品。在上半时段呢，我们一起听了他早期的作品《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千万次的问》《好汉歌》等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依然会欣赏到他的一些经典之作。首先让我们来听这首带着淡淡忧愁的《弯弯的月亮》。 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因为自己年龄的原因啊，想不到太多，直到后来才品味出这首歌当中唱出的那种忧愁是什么。不仅仅有表面上对于故乡的思念，更是有着对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歌谣的一种反思。让人觉得感动的还有刘欢的另一首歌，那是为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演唱的《从头再来》，鼓励人们下岗再就业。朴实无华的简单质朴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再加上刘欢动情的演唱，轻易的就能直指人心。不仅仅演唱并创作音乐作品，还致力于音乐教育二十多年如一日。他先后在自己任职的国际关系学院和对外经贸大学开设西方音乐史选修课程，并应邀到北京的数所高等院校举办过音乐讲座，为学生普及音乐知识，提高音乐素养，耕耘不辍。这样的多重身份，刘欢是这样给自己界定的，说自己是一个业余的音乐人。他说，音乐这件事儿呢，我一直当作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事儿在做。有人说音乐圈、娱乐圈怎么样，我倒觉得是我一直做的挺快乐。我就是这样，把音乐当成好玩的事来做。要是哪天真成了专业歌手，可能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确实也是这样，刘欢正是带着这样一份单纯的热情投入到了音乐当中，才有了他今天在音乐上的所有成就。听到的是刘欢为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演唱的主题曲《得民心者得天下》。在2008年8月8号，刘欢登上了演唱生涯的最高峰，与莎拉布莱曼共同演唱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歌对刘欢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的地位十分特殊，而且呢，通过这首歌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中国与世界的一种融合，全世界都是一家人的这样的一种情感。一起来听我和你。 梦想见理想 早在1990年和1996年，刘欢就已经先后当选为全国十大青年作曲家和中国十大词曲作家，并且两次都是同时获得十大歌手和十大作曲家称号的音乐人。在时隔16年之后，刘欢为电视剧《甄嬛传》创作的音乐，在2012年再一次带给人们惊喜，受到了圈内外人士的一致认可和普遍好评。主题歌《凤凰于飞》更是广受青年人的青睐。在近20年的时间内，给听众提供了足以成为人生印记、时代符号的作品，既是他个人的幸福，也是我们听众的幸运。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他演唱的《离不开你》。中国乐坛离不开像刘欢这样的音乐人。 张开怀抱，融化了我，你轻捻指尖，揉碎了我，你鼓动风雨，卷走了我，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 今天，我已离不开你，不管你爱不爱我。 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你轻捻指尖，揉碎了我。你孤独风雨卷走了我，掀起波澜抛弃了我。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全由你操纵。可今天 北京时间19:00。